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杨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今天是2015年12月19号星期六。今天早上7点钟，北京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机动车牌尾号实行单双号限行。今天是19号，单号车行驶，双号车限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今天再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持续4天，到下周二晚上结束。 市民关心红色预警发布是否过于频繁，相关部门表示将进一步修订完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23号下周三早晨，空气质量一早会迅速的转好。 11月份，北京房价涨幅扩大。 大约在8点2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故宫端门数字展厅下周二开始对外开放。 四联美发博物馆昨天开馆，记载我国发式历史，发式历史。 大约在8点40分，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故事的三位主人公呢，都是和民俗有点关系。有人有一手绝活，会做兔爷；有人呢酷爱收藏年画；有人特别擅长编快板、写顺口溜。稍后呢，欢迎您收听他们的精彩故事。 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问题是：北京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今天限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呢？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的参与。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超峰杨红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阴，会有轻度霾转中度霾，南转北风2到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3度。 在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90到210，空气质量级别为4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今天资讯头条关注，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7点钟的北京再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将会持续4天，到22号下周二的24点。这是本市今年冬天第二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了，上一次红警呢是在12月7号发布的。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也就是下周二霾天气最严重，23号下周三开始将逐渐好转。专家提醒，此次雾霾天气过程强度比上一次红色预警期间的污染过程略强。 红警发布之后呢，不少市民都提出了一些疑问啊。昨天北京市环保局应急处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就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 首先，昨天北京的空气质量还维持在优良水平，因此对于此次红色预警的发布，不少市民感到不解，天空还泛着蓝，怎么就又红色预警了呢？ 相关的部门回应说，按照规定的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提前24小时发布。昨天上午呢，虽然城区和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较好，但是呢，根据天气形势的预报，在12月19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开始，空气质量呢将会达到并且维持在重度污染水平，持续4天到22号，已经达到了预测空气重污染持续3天以上、72小时以上的红色预警的启动标准。 同时，这次红色预警是从无预警状态直接提升到了红色预警，与上次先启动橙色预警再升级至红色预警不同。昨天7点是发布空气红色预警，今天早上7点才启动，符合启动程序的规定。 另外呢，市民还关心啊，这次空气重污染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为什么单双号限行比上一次的红警期间这样的一个时间要长一些？回应称呢，这次空气重污染呢呈现了范围大、传播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并且呢，由于扩散条件整体不利，传输的速度较为缓慢。北京呢是由南向北缓慢持续污染的状态。 而根据首次红色预警效果评估，限行后早高峰时段的污染物峰值浓度出现明显下降，与其他重污染日相比降幅接近40%，外围环线的夜间峰值也有明显的下降，所以由于此次重污染持续时间长，单双号限行也比上次要长。 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距离上一次红色预警发布仅仅相隔了11天，由于红色预警的关系到中小学停课、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等措施，比较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公众疑问预警是否启动的过密了呢？ 对此，相关部门表示，北京正在就进一步修订完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下周起将会陆续向社会征求修改意见。 关于红色预警期间的限行措施呢，我们再为您梳理一下。红色预警期间，每天3点到24点，在北京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按照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这次呢，也是首次在周末启动单双号限行的措施。今天呢，单号车可以上路行驶，双号车是限行的。 也就是说，今天早上7点到24点。和21号下周一的3点到24点，只有单号车辆可以上路行驶。明天3点到24点和22号下周二的3点到24点，只有双号车辆以及20020号牌和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机动车可上路行驶。 同时呢，暂停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尾号轮换的措施，但是工作日7点到9点、晚上5点到8点禁止外省区市机动车在本市五环路以内道路（含五环路）行驶。 另据北京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23号早上7点到晚上8点恢复执行工作日尾号限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是1和6。 特别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啊，与尾号轮换措施不同的是，按照规定的红色预警期间，本市行政区域内，也就是北京所有的道路，不分城市和郊区，都需要执行单双号限行的措施。 单双号限行期间，纯电动载客汽车、公共电汽车、出租汽车等也不受单双号限行的影响。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口鼻和双手，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雾霾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户外能见度低，外出驾车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健康，共抗雾霾。 好的，新鲜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再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北京市教委呢发出了紧急通知，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直属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高等院校呢停止体育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等。 市教委还要求，对家中没有看管条件需要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要确保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安排班主任与每一位学生、家长或联系人或监护人取得联系，确认孩子有人监管。 另外呢，由于这次红色预警的启动时间在周末，全市中小学呢下周一和周二才会实行停课不停学，因此啊，学校和家长的准备时间这次呢相应是比较充足的。 比如说金台书院小学在制定应对方案时就提出，学习方案的一大宗旨是不能为了不停学就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 而定安里小学也设计出台定安里小学学生家庭学习一日作息表，用来有效指导学生科学安排学习生活，做到规律作息。 空气重污染天气呢，我们再次提醒您要注意防护。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呢，从今天开始尽量的留在室内，避免户外的活动。 另外，雾霾天气，室内的空气污染不比室外弱，因此建议您对室内空气做净化处理。除了空气净化器，加湿器其实也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另外，您可以选择在中午的时段适当开窗通风，长时间关闭门窗会导致室内缺氧，也不利于室内污染物的扩散。 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呢，要选择合适的防尘口罩。医学专家建议说啊，大家挑选口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材质密实的，以最大限度的阻隔颗粒物。同时呢，要注意口罩是否有吸附层，吸附层呢可以将穿透口罩的颗粒物吸附。 雾霾天外出回家后，您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帮助保持鼻腔清洁，去除积聚的细菌、病毒和过敏源。另外，在雾霾天可以用含有绿茶、薄荷等植物成分的清爽型洗发水，让头发感觉轻盈，不容易黏腻。洗完头发后最好尽快用吹风机吹干。 再来说说饮食方面，专家建议说啊，雾霾天应该多喝水，饮食呢以清淡为佳，少吃一些辣椒、咖啡、大蒜等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另外呢，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这里呢比较推荐的是莲子、百合、排骨汤等。 说了这么多防护措施，想必大家也很关心空气什么时候能好转呢？目前预计23号早晨，受冷空气作用，空气质量转好速度将会非常快，出现跳水式的转好，市民23号一早就会感觉到空气比较好了。 关于这两天的天气趋势啊，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外出的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今天下午到明天呢，北京午后的空气质量将会逐步转差，预计 PM2.5 的浓度呢下午会达到每立方米150微克以上的水平。今天的空气质量整体处于中度到重度污染的级别。 此外，今天夜间到22号，北京中南部地区有重度霾，最低能见度小于1公里。南部局地 PM2.5 峰值浓度将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部分地区还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好的，8:12，这里是超峰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11月份北京房价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的房价略有上升，其中二手住宅环比和同比的涨幅分别为1.4%和19.1%，新建住宅价格呢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了0.8%和7.7%。 从全国来看，70个大中城市中，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27个，上涨的城市有33个，持平的城市有10个。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包括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整等一系列房地产优惠政策，政策效果正持续显现。 新鲜资讯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移动支付服务有望明年初向中国用户开放，中国地区的银联卡持卡人呢可以享受这一服务。 据介绍，苹果公司已经与中国银联和15家中国主要的银行达成合作，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 使用苹果移动支付的时候呢，用户不需要打开 APP 或者是唤醒屏幕，而可以通过将手机靠近支持银联云闪付的 POS 终端，同时呢用指纹识别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你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中行外币兑换人民币有优惠了，每月一个优惠币种，12月英镑畅享超低优惠汇率，换外币找中行，详询95566或中行任意网点。 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0.7， 属于畅通的状态。那目前的北京管界所有的高速都是正常开启的，南苑路四环到五环之间双向车行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开阳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广安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故宫端门数字展厅下周二开始对外开放， 四联美发博物馆昨天开馆，记载我国发式历史。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节目互动环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北京再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 啊， 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到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冰雪圣诞，来新燕纱帽感受温暖浓情，冬季服饰联袂酬宾，送上温暖有情心意。世界名品圣诞集市，囊括世界圣诞热销单品。12月24日晚7点，更有冰雪王国圣诞巡游，为大小朋友派送圣诞惊喜。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8点就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8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8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旅游资讯先来关注故宫方面。故宫昨天宣布，位于端门城楼的数字展厅将于本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开始对外开放。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直报道说，在端门数字展厅内，游客呢可以看到故宫全景数字沙盘，在电子触摸屏前呢亲手来书写兰亭序的法书和勾勒丹青名画，还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在这里呢看到众多不具备现实展陈条件的珍贵的文物。 据了解，参观端门展厅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预约票不能用作故宫门票。端门展厅周一闭馆，游客可以登录故宫官网了解详情。 与此同时呢，故宫博物院昨天还宣布启动养心殿的研究性修复工程，修复之后的养心殿呢将会在2020年之前重新开放。 据介绍，养心殿是从清代雍正皇帝开始供8位皇帝生活和处理政务的空间。正殿藻井的轩辕镜、东暖阁的三希堂以及西暖阁垂帘听政都是养心殿的看点。 目前呢，养心殿的墙体、油室和天沟等多个部位呢存在腐蚀的现象，牌匾呢也是灰暗斑驳，需要继续进行修缮。 再来关注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今年北京兴起了冰雪热，位于望京桥旁的太阳宫公园今年也第一次开设了冰雪乐园。 据法制晚报报道说，太阳宫公园里的雪场呢大约有20000平米，项目呢包括雪山冲浪、冰雪大冲关、极地坦克等13个。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这几天北京白天气温较低，所以这里可以实现昼夜造雪。按照计划，太阳宫公园冰雪乐园将于今天正式开业，这也将是城区内最先开业的雪场之一。 不过目前呢，北京正好是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所以呢，大家可以等到天气转好的时候再去。据介绍呢，为了让市民更多的了解冬季奥运会，这里呢还特别举办了奥运知识图片展，周末来这里游玩的朋友呢，别忘了可以去看一眼。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 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部即将上演的话剧。国家话剧院新作《特殊病房》将于明年1月8号到17号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 这部话剧呢，是由当代美术剧美国的剧作家阿瑟·米勒编剧的。话剧的主人公莱曼呢，是一个重婚者，车祸之后被送往医院，两个妻子都来探望他。每个人的回忆和现实拼接起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严酷的故事，体现出了人生他自己的这种自身的情感需求无法琢磨的荒诞性。 值得一提的是，《特殊病房》这部话剧曾获1999年戏剧文学最佳剧作奖提名，2000年托尼最佳戏剧奖提名。 话剧的售票工作目前已经启动了，最低的票价是100块钱。 还是演出方面，国家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浮生》昨晚在北京首演。 新编历史京剧《浮生》的创作呢，是源自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儿，讲述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背景下，丞相李斯率众督促一代大儒浮生，为存续以尚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薪火，用血肉之躯保护与传承儒家经典的故事。 今明两晚，这部新编历史京剧还将继续演出2天，演出地点是北京国安剧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想要了解我国美发行业发展历史的话，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四联美发博物馆去看一看。昨天呢，这家博物馆开馆了。 据北京晚报报道，博物馆专门设有美发历史文化展示区，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从远古到现代发型发饰的历史变化、行业人物、美发文化等。 在这里呢，原始人用什么来剪头发，从前汉到明清古人都梳什么样的发型，以及著名的理发标志三色转筒的来历究竟是什么呢，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四联美发博物馆在旧鼓楼外大街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文艺资讯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了纪念北京群众艺术馆建馆60周年，群艺馆主办的书法美术摄影联展昨天开幕了。 本次展览展出近300件作品，在西城第二文化馆、通州文化馆及延庆文化馆三馆联展，其中西城第二文化馆内共展出82幅美术作品，包括油画、国画及综合材料作品。 展览的作品呢，是由各区县文化馆征集和出评，都是由业余作者创作的。据了解呢，三馆联展啊将会持续到12月24号，结束之后呢，将会在各区县文化馆进行巡展。 最后我们来关注讲座方面的信息。今天下午2点，首图 A 座1层有一场关于网络文学江湖15年的讲座。 讲座上呢，三位网络文学写手张庆龙、唐家三少和蒋胜男将会结合个人的写作与互联网的交集，为公众的呈现一段独特的中国网络文学观察。 今天夜晚6点，单向空间书店花家地店一场名为当代诗歌30年的主题讲座将与观众见面。 主讲人唐小杜呢，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尤其是在诗歌的批评领域。讲座当中呢，他将会以评论者、写作者的双重的身份，与到现场的观众来纵论中国诗歌的思潮现象以及问题等等。 北京时间早上8点2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您好。 你好。 哎，今天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目前来看 今天我们关注的还是霾的天气。但是呢，上午到中午这一块呢，霾还算是比较轻，大部分能见度呢是在3到5公里之间，到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加重的一个过程，像南部地区就得到中度以上的霾了。那么今天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这个云比较少，所以到傍晚呢云开始增多，所以这个光照又不足啊，所以能见度就显得更差一些。今天预报的温度呢并不太高，是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3度，零下3度了。那么最近几天实际上我们关注的都是霾的天气了，因为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所以这样的话呢霾讲是在最近几天当中我们出现词最多的一个天气现象了。 也就是说空气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变化不大，但是霾的这个状况大家需要随时来关注一下哈。 对， 好的，谢谢李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有轻度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度。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会有中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3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有霾，偏南风2-3级，气温是2到0度。 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190到210，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在登山气象指数方面呢，今天白天本市是晴转阴有霾，主要是空气质量会逐渐的转差，登山气象指数呢为4，不太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3到4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虽然有霾，但是对车辆的保洁影响不大，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说起做兔爷啊，懂行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双家特别的有名，双启强大师和儿子双燕呢，都是一辈子做泥塑的。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冰冰为您采制的父子泥塑情，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1年1月份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年货市场上兔爷卖得越来越火，可很多人并不了解，传说中的兔爷可是位特别的神仙。在今天故事主人公双燕师傅做兔爷的屋子里，他给我讲起了这里头的门道。 请神容易送神难，也就是说这神你请到家了就不要把它送出去，唯独兔爷是例外。中秋节这一天呢，把兔爷呢请到家去，按照过去迷信来讲，搬家的晦气啊、病啊、灾啊都聚在他的身上。可是到来年的中秋节前呢，要把它扔掉，到了中秋的时候重新再请一件。 说话的这位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双燕，他做兔爷很多年了，双家也是京城最有名的兔爷世家之一。他说很多人都喜欢兔爷，但是对过去的民俗其实不大清楚，常常有人问他，既然有兔爷为什么不做兔奶奶呢？他通常用一句反问回答他们。 兔爷是男是女？很多人毫不犹豫，男的。 因为有个爷字吗？ 对，实际上这个兔爷是嫦娥她的月宫当中的玉兔，按照咱们习俗来判断，咱们想，你说嫦娥是女的，她不可能养一只公兔是吧？那为什么叫兔爷？老北京后辈就要管上一辈没有出嫁的女人，通称为爷，现在都叫姨啊、姑啊，过去都叫爷。 研究这些民俗可不是为了当什么民俗专家。双燕指着满桌子她亲手制作的兔爷、兔奶奶告诉我。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大家都愿望说有一兔爷应该给他配一个兔奶奶，是吧？都是美好的愿望。但是大家呢，都把这个性别给搞错了。 我看您也开始做一点兔奶奶。 这个兔奶奶和大家理解的兔奶奶又不一样。这个奶奶是兔的奶奶，是祖母那个奶奶。 别看今天的双燕讲起兔爷的故事来如数家珍，做兔爷的水平在北京那也是相当有名。其实他当初开始学做兔爷的时候还挺不情愿。 那6、7岁的时候，那时候是您自愿学的吗？ 我小时候迫于我父亲的压力。 逼着双燕学这门手艺的是他的父亲双启祥。按说学点家传的手艺没什么不好啊，可双燕为什么不情愿呢？ 做这一行呢是非常非常的枯燥，非常寂寞。做这一行不可能说又说又笑的来做，工作的时候很少能讲一句话，每天面对的是一团泥巴，每天面对的是一堆的色彩，所以说这个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这么枯燥的一门手艺，想学的人肯定不多。按说老爷子应该哄着儿子学吧，呵，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哎呀，我对这个挨骂是经常的，对我来说家常便饭。 很多都是因为觉得您做的不够好。 我当然认为我做的很好了，是吧？可是在我父亲面前，那做的肯定是不好。 这手艺本来就枯燥，父亲又是那么严格，双燕还能一直坚持学下来吗？双家这兔爷绝活会不会在他手上断了呢？ 随着你的技艺的提高啊，哎，慢慢的兴趣越来越浓。比如说你开始做一件小动物的时候，做不好，哎呀，感觉没有意思，就放在一边了，就开始去玩别的。过一段时间呢，一般的小动物呢做好了，这个时候你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逐渐逐渐的循环的提高，哎，慢慢呢就可以钻研，人一旦钻进来，这个喜好就不感觉枯燥了。 双燕是这样，他的父亲双启祥就更是如此。虽然因为年龄的关系，双启祥老人已经不大做这些泥活了，可双燕回忆起父亲对于做兔爷和其他种类泥人的痴迷来，还是有点激动。 父亲是非常喜欢这个，除了这点以外啊，他没有任何的爱好。你看，比如说他不抽烟，没有朋友，他白天工作是这些，晚上下班业余的时间还是这个。 尽管老人如此痴迷，可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兔爷曾经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几十年。那个时候老人就做脸谱，做其他的各种泥人儿，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现在他可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所以当年中国美术馆想恢复兔爷的制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双启祥老人。 我父亲呢，因为他从小学艺，他有那个基础，他要给他恢复起来，把这个兔爷呢做完一件，再让老人呢再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再去改进嘛。像按照现在年龄点，六七十岁的人应该对兔爷还都有个概念，他们看到我父亲做完了这兔爷，哎呀，都感觉很亲切。 兔爷是恢复了，可毕竟时代也在变化，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多，做兔爷既枯燥，收入上也只能算差强人意，所以当其他的出路摆在眼前，双家的继承人双燕也难免动摇，这份手艺又面临失传的危险。 这二十多年前嘛，这是深圳刚刚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我的朋友们也在约我去到深圳发展， 去做生意。 去做生意，在深圳那时候赚钱是非常好赚，你做什么都能赚钱。那个时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去深圳。 他们后来发财了？ 哎呀，他们现在大老板都非常有钱，他们的车开的是好车，房子住的好房子。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是为了保留咱们的北京的民间传统的这块技艺。 双燕是坚持下来了，可如今他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包括兔爷在内，双家这套北京泥人手艺的未来传承又开始让人有点担心。 他不想说做别的手艺，你可以随学随做，做这个一定是日积月累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 那像您将来比如说您儿子要是不想干这个了，这是不是就没人传承下去了？ 不不，不会不会，我还是要去寻找喜欢泥彩做的下一代，必须要传承下去。我想肯定会有年轻人来喜欢，来传承他的，肯定会有的，一定会有。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甜甜的烟圈的飞一望天， 穿一杯家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真的没有精神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五正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粉笔万身完美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呢、啊、北京的处处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深路北一望天， 穿一杯家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要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切一片西瓜啊。 好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为0.7，属于畅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需要再提醒您一下，19号到22号的空气重污染期间呢，单双号是进行轮换行驶的措施。今天呢，全市范围内单号车辆行驶，20号的3点到24点，全市范围内是双号车辆行驶。好的，来继续我们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尹奇呢，几年来啊，走遍了全国收藏年画，如今呢，更是办起了免费的展览，一起来听由张冰冰为您采制的年画迷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1年1月份首播。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尹奇说，年画可不是只有抱着鲤鱼的胖娃娃。 以前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不同人要选不同的门神。你比如说大门的时候，一般贴对午门神。然后像老年人嘛，讲长寿嘛，就贴长寿的门神。像刚结婚的夫妻嘛，讲要孩子就可能贴一对麒麟送子。然后像学生嘛，像高中状元门神。他就是说我希望什么东西我就贴什么东西。还有以前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了，你看在家里放一幅戏出年画就讲故事。之前年画可能有上万种，比上万种还要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的话可能也就是1000多种。 说话的这位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尹奇。产生这个收藏年画的念头，要从尹奇原来在旅行社工作的时候说起。 因为之前做国外的背包客嘛，来北京，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做接待嘛。人家说中国有什么东西，你说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想能说到具体的时候，你说不上来。 这尹奇就琢磨什么东西特别能代表中国，他还给自己限定得家家户户全国各地都有，还得各地不一样。最后他想到了年画。 你其实看年画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没有距离感。像上次在中国办法国文化年，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些油画确实很漂亮，但是感觉那不是你东西。还有一些那像工笔画什么，觉得你离得很远。但是年画你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啊，这是我身边东西，所以说它有一种归属感。 心理上是有归属感了，可地理上的距离又来了。尹奇头一回买年画，是听说苏州的桃花坞有。就去了，可没想到要找这做年画的老艺人还挺不容易。 回来以后，我让我苏州的朋友，我说你去帮我再买几幅，我告诉他在什么什么地方，他都没找到。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之前的话是在一个小巷子里进去以后，右拐左拐再右拐，然后就进去找，然后问当地人，然后问到的。 看来没点耐心和毅力还真是找不着。可为什么一个卖年画的地方会这么难找呢？ 现在在中国做年画的话，他们都大部分自己家里做，没有是像原来做个商店。现在没有那种气候，因为用年画人越来越少，很多人现在等于是说当为收藏品，作为装饰品去使用，不可能像以前过年的时候很大卖那种。 销路不好，做年画的就越来越少，光用业余时间收集年画看来是很难有收获。尹奇就辞了旅行社的工作，开始一个一个地方的跑，一个一个地方的挑。 跑了多少地方了？ 河南、河北、山东，这是比较近的，像福建、湖南、广东佛山、四川绵竹、陕西凤翔、山西临汾、襄汾、侯马，差不多春年画我都去过了。 收藏年画久了，慢慢的做年画的朋友也多起来，找不着地方的难题是逐渐解决了。可因为还在做年画的多数都是老人家，另一个难题算是缠上了尹奇。 我去四川的时候，四川的老先生，我去了好几次了，但是说什么不明白，只能说 OK， 说点头，然后我就说哦，我选几幅画，哪个，然后他只说我明白，我认得你，但是说不明白，我们没法交流。 靠着比划，加上偶尔有会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帮忙，尹奇在全国各地找到了不少漂亮的年画，慢慢的就开始摆在店里卖。可有些顾客真是让他挠头。 有些人一进去啊， 这剪纸不错啊。我一般都是挠头，我说这样子啊。后来我有时候跟他调侃一句，我说这剪纸挺像年画的。 遇到外行挠头，有时候遇到志同道合的，尹奇也挺纠结。 我自己的收藏很漂亮的画，很多人就喜欢啊，这幅我喜欢，但是我说我真没法卖，因为我喜欢，我比你更喜欢。那是我自己收藏，我没有多余的富裕的，因为那个地方不再做着画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鼓励他再做吗？ 我一直在鼓励他。 他为什么不再做了？ 年画养不活他。 在各地收集年画的过程中，尹奇没少遇到这种情况。越是担忧将来这些年画是不是会失传，尹奇就越是珍惜好不容易收集来的这些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年画。 我那放了一对四川的门神，左边是冷色，右边就是暖色。然后左边是暖色的话，右边是冷色，颜色永远是相反的。这样的话就是冲击力特别强，像不像四川人的感觉。 不光这种色彩的强烈对比反映四川人的性格，这些年画背后的故事恐怕也只属于四川。 那种画法叫甜水饺，甜是甜色的甜，水是喝水的水，饺是就是饺不压的饺。这种画法是怎么得来呢？就以前这些老艺人呢是在花店里工作，年根底下们工作完以后呢，看着还有印的墨线，还有一些墨，就是颜色嘛，拿起了草草赶紧画几笔，但画得非常出神，拿到街上去卖去赚些零花钱嘛。这种画法叫甜水饺，就保留了下来。 全国其他很多地方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年画。尹奇走遍全国收集年画的过程当中，逐渐领悟到，只有了解这里头的门道，才能看明白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 其实欣赏年画的时候，你就去想这个地区的人是什么性格，他的画就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像北方人比较粗犷嘛，他做东西可能就是粗犷一些；像南方人比较细腻一些嘛，做东西就会细腻一些。然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地区又是不一样。 能做出有性格、有地方特色的年画，如今这样的老艺人是越来越少了。了解年画的人其实也不多，可在尹奇看来，不是年画不招人喜欢，而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在自己开店卖这些传统手工年画的过程当中，他是深有体会。 很多人来了以后，哇，年画很漂亮。我说是，我们认为是很多人不太喜欢年画。后来人说了，不是我们不喜欢，是我们没有途径知道这些东西。 听到这些声音，尹奇越来越多地考虑到，除了自己收藏，除了开个小店卖年画，还得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年画，喜欢年画。 因为这次地方有限，我只展出了以门神为主，下次的话我们就策划以年画人物为主，这样持续性的，而不是说今年一年以后就不做了。 展也好，卖也罢，无论用什么方法，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尹奇和许多人的努力下，年画能一直传承下去。要不像这样的传统，将来也成了只能在记忆当中找到的老古董，那可真够可惜的。 苏北勾勒出金花，笔锋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淡淡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字各一半，釉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静静的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渺渺，深情。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尽享红十二翻倍计，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 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要出场的任秀如是大兴区的名嘴，甭管是草木虫鱼还是家长里短，他都能编快板写顺口溜。一起来听任秀如讲述俺说俺们村。这个故事曾在2011年1月首播。 今天啊，我们要为您介绍名嘴任秀如。凭着出口成章、信手拈来的硬功夫，他已经在大兴区的十里八乡闯出了名头。不信呢，先给您来上两段。 你比如拔河吧，就一根绳子粗又长，一根红头系中央，一个裁判两面贴，一道白线两隔离，两队队员一样多，两队的胖子往前挪，两队拉拉喊加油，两队队员汗满头，齐心合力使劲拔，看谁能把金牌拿。 咱们随便出个题儿吧，您说说自行车吧。 自行车真叫好，两个轱辘不能少，脚蹬一边有一个，我骑着中车在中间坐，亲身感受，你一骑就是那回事儿，你一琢磨它不就出来了吗？ 您听听是不是挺厉害的？可能得有朋友问了，这是得了哪位高人的真传呢？实话告诉您，任秀如任女士啊，一没拜过大师，二没上过大学，而她第一回搞创作的时候，孩子都已经上幼儿园了。 俺家闺女就上幼儿园，1984年，俺家闺女就撇，妈您给我写那个童谣，我说我哪会写童谣啊，那会儿地里干活特别累，孩子老哭呢，把我给哭烦了，我说给你写，因为一天的干活特别累啊，孩子睡着了，老人也睡觉了，我就开始琢磨这个儿歌了。一晚上给他写了两个，我们家住在那个西北角，那个学校呢在东南角，我就想着让孩子上学别淘气，我就写太阳咪咪笑，我早已起来了，小手洗干净，小脸洗白了，背着小书包我要上学校，路上不贪玩是上学不迟到。后来又写一个，我们的姐姐叫海迪，革命理想远又大，身残志坚干革命，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她，我们向海迪姐姐来学习，我们献给海迪姐姐一枝花。 念着这两首儿歌，任女士的女儿竟然在镇上演出时拿了奖。不过任女士的名嘴之路并没有就此展开，那时候上有老下有小，既要下地干农活，又要上工厂去打工，一晃过了10年，任女士才第二次开口创作。 后来等95年我外孙子出生以后呢，给他买一本书呢，好几块，后来我说我给你写得了，第一首给他写的小鸭子呱呱呱，不爱吃米爱吃虾，河里游就数他，一到岸上就找妈。 给外孙女写儿歌，任女士可没少费劲儿。所以啊，到04年北京儿童出版社征集儿歌的时候，已经在城里当记者的女儿马上就鼓励她参与。任女士也不含糊，一口气儿就写了90多首。可是征稿结束后，竟然连一首也没有入选。就在任女士准备质疑自身水平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编辑还给我来电话呢，她说任大姐，她说你写这个没得说，她说就在现在照顾那孩子的热情。 真是听君一席话，再大的困难也不怕。这时候的任女士已经从工厂退休，孩子也已经长大，这样她既有闲暇时间，又有了创作的好心情。 生了农村长了农村，就农村题材最多，反正都是大实话，就是什么出门之前叫声妈，叫的婆婆乐哈哈，婆婆是心情舒畅少得病，咱钱就不往医院送。 这些个段子啊，很快就在邻里之间传开了。而创作兴致正高涨的任女士已经不满足于日常题材了。06年熬夜看完世界杯之后，老太太立马就显出了名嘴本色。 小小足球真够神，它是能攻难守进大门。世界足球大聚会是32支足球队，32进16是提前回家真难受，16再踢进8强是看谁踢得更疯狂，8进4有实力是有时也是靠运气，今天我不把别的说，是说一说那个决赛场上有风波，1罚2支足球队杀进决赛令人醉，1-1来踢平是加时赛上比输赢，法国的球星齐达内令球迷朋友心都碎，齐达内真够神，他不顶足球顶倒对方踢球的人，世界球迷看得清是裁判执法不怕大牌的球星，最后点球大决战瞪着我两眼使劲看，6-4一取胜，是意义的球员倍儿高兴， 又是奔跑又拥抱，是有的哭来有的笑，摸着力神大金杯子，你也亲来我也追，有的举来有的啃，是怎么怎啃的不过瘾，四年的备战没白花，是终于把他抱回了家，世界足球大力神，四年以后争取有我们中国踢球的人。 打这儿起，50多岁的任女士才真正开始了她的名嘴生涯。虽然只上过小学，可一开口她就有镇住全场的大势气魄。 凡是人多起来电，你比如那鲁豫有约，那个提前他让我去，我就给他写了一段开场白，现场300多人，拿着那快板上去。鲁豫小姐，她姓陈，是两只大眼，真有神，聪明能力，脑子快是，而且长得特可爱，就上去就给他忽悠。我高高兴兴走上台，咱不说锅也不砍盆，和您聊聊我这个是普普通通的乡下人，欢迎大家来捧场，是呱唧呱唧鼓鼓掌。 到现在啊，任女士的作品已经有500多首，而这当中有一首最是特别，主人公啊就是任女士自己，让我们一起也来听听，没准还能跟名嘴学上一学呢。 两个本是写啥作业用啥本，我什么作业都没有，就是没事练那手。50年代我出生，爹妈差点把我扔，就因家中孩子多，又缺吃来又少喝。到了1966年，家中更是没有钱，妈妈开始发了言，没有钱别念书，你哄着弟弟去放猪。从此我就没念书，生产队里把活干，一身泥来一身汗。成家以后更难受，孩子二老这个家，累死累活直叫妈。现如今孩子已经都长大，自己外出闯天下，没事我也着着乐，业余时间来写作，写快板，写儿歌，走上台来说一说，幽默的词儿写的妙，是把男女老少都逗笑，是都逗笑。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所有内容了，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接下来呢是绿色生活好市民板块，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环保达人。 绿色生活好市民人物故事展播。 蒋慧增老爷爷今年84岁，住在西城区白纸坊街道，街坊邻居都管蒋老爷爷叫竹竿老人，因为10多年来不论严寒酷暑，蒋老爷爷经常手拿一根7-8米长的竹竿清理树上的杂物。1997年迎奥运的时候，蒋老爷爷看到被风刮到树上的塑料袋和一些垃圾很不雅观，就主动承担起了清理树上杂物的义务。老爷爷承担的是住处附近道路两旁的87棵槐树，矮一点树上的垃圾用杆子能挑下来，可那些高一点的树都有4-5层楼高，老爷爷只能蹬梯子上树。有时为了清理一件杂物，他得举着杆子仰着头干10几分钟，弄得头晕胳膊酸脖子疼，这对一位70-80岁的老人来说真是不容易。 2010年，蒋老爷爷的老伴儿被查出了癌症，噩耗传来犹如霹雳。可是即便是在陪老伴儿住院时，蒋老爷爷也继续默默兑现着自己的承诺。老伴儿去世后，蒋爷爷又主动承担起清理楼道违法小广告的工作。有的小广告贴的时间长了，特别难清理，他就耐心的一遍遍刷水，用小铲子一点点的给铲下来。在蒋爷爷的努力下，这条街道的树木一年四季总保持干净利落，让人赏心悦目。在蒋惠曾爷爷的带动下，社区里有越来越多的居民也加入到了社区建设和环境清理保护中来。 好的，8:54，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正确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现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呢？正确答案是双号。恭喜手机号137尾号5696的朋友，手机号137尾号5696，您将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谢谢您的参与。 好，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康立波，主持人杨红、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赵龙和李玲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再会。 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